哎呦，你这胆子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，比我还大。你偷着去，就你老叔那脾气，一翻脸还不把那腿给你砸折呀？ 那怎么办？ 哎呀，要想去不难，你得先谢谢我，我赐给你一条锦囊妙计。白春知道房叔安道多，赶紧一跃而起，房叔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全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我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健康街慢慢转给我视线，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，那马路上天天都在下，那你的人天天在热闹，别让你日子很无奈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就是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节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，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，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你的人天天在热爱，也有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为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就是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

他多好，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 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的太阳，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。这舞台的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左手慢动作冲过，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一切都一样，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双手都不停疯狂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擅长的烦恼是什么？ 胜利点对不起，这节奏不客气，这次一路有你，这么斗志无限动力。 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承担修炼成功的秘籍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冲破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傻傻的不停疯狂，存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？ Hey, yeah, boy.

么